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3，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部署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朝阳区举行两会新闻发布会，公布2022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多项民生举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今天开诊，可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丰台区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二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3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87次会议召开，部署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和文体场所落实好测温扫码、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朝阳区2022年两会今天举行宜居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2年朝阳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民生举措。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你好，天池。 哎，你好，主持人。 在教育和医疗方面，2022年朝阳区将有哪些举措呢？ 好的，首先介绍在教育方面，2022年的朝阳区将会新增学位4980个，其中呢，学前的学位是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是1200个，高中学位有1000个。那么朝阳区呢，也会实施中小学学位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通过多渠道去增加学位资源的供给。那么3年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1处，增加学位9560个。那么朝阳区呢，也会加快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资源建设啊，比如说去促进北京中学东坝分校区的建设，同时呢，引进北京市11学校去落户到朝阳区，促进教育这个优质的均衡。另外呢，在14-15期间，朝阳区也会继续发展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那么学前教育学位呢，将会新增1.2万个。这是在14-15期间。适龄儿童入园率保持在90%以上。同时呢，也会在这5年的时间精改扩建19所中小学，增加学位2.1万个。那么在医疗方面，2022年朝阳区会全面的去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会继续推进安贞东方医院、朝阳医院东院、北京中医院新院区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力度。同时呢，像这个全区的负压病房的建设、国际医院的建设等等，这些国际医疗服务的资源也会在这个明年进行进一步的打。同时呢，朝阳区也会去推进全区急救站点的建设，在明年去实现43个街乡急救站点的全覆盖。那么会进一步的缩小这个急救服务平均的反应时间，给公众更安全的这样的医疗服务。 那在养老服务方面，哪些项目将在明年推进呢？ 在养老服务方面呢，这个朝阳区明年将会新增养老家庭照护床位不少于500张。那么这个一键呼嘛，也是近年来比较受到老年人关注的这个智能设备。那么截止到目前，朝阳区一共是为5.4万人安装了这个一键呼的养老服务终端，已经接入到了43个街乡这个的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全区77个养老机构。那么在明年，朝阳区也会继续开展这个一键呼的智慧的服务。除了这个养老方面这个北京呢，这个朝阳区呢，也会把北京第一个危旧楼房改建试点的这个项目是光华里5号楼和6号楼 也会在明年二月份完成建设，老住户们就可以重返家园，住上新房了。另外呢，北京的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朝阳区劲松一区114号楼，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拆除完毕，那么明年开始施工，在2023年会完成重建。对， 嗯，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今年夏天，亮马河正式通船，从三环至朝阳公园湖1.8公里可以泛舟游览。明年这条航线将延长至红岭金湖。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娄立仓在朝阳区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亮马河东三环至红岭金湖全线6公里将构建全航线水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坐落在通州区火线镇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今天正式开诊，建筑面积11.9万平方米，1期床位800张，可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你好，韩萌。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州院区有哪些特色的学科呢？ 嗯，要跟大家介绍两大特色。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这里有国家最权威的创伤急救特色。那国家级的这个创伤医学中心呢，也就是说复杂复合的外伤，这里都是最专业的。那在这里呢，不仅有陆地救援，在医院内还专门设有停机坪，方便这个航空救援。那我了解到呢，也是去年9月，国家卫健委决定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作为主体来设置国家创伤医学中心。那因为通州区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优势，远离市区，那方便开展航空救援，而且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呢，是紧邻3条高速公路的旁边，方便救护车的转运。所以通州院区现在正在积极筹建国家紧急医学的这个救援基地。那我今天呢，也从院方了解到，通州院区的这个创伤急诊急救中心啊，它跟普通的这个医院的急诊不一样，它更丰富，而且更细致，它具备独立的这种创伤复苏单元、创伤病房、创伤的重症监护病房等等，那有完善的这个组织架构和相关专业固定的医务人员是在通州这边的。那另外呢，我还了解到，我看到整个院区的西南侧啊，有一个直径30米的这个地面停机坪，那按照直升机紧急救援的最高承重标准的建设呢，可以建立起覆盖京津冀全境的这个500公里。半径圈的这种创伤救治中心。那另外呢，这个院区啊，也会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来提供一些这个创伤的医疗保障，方便这个航空救援直接把病人能够送到院区内。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在这里设立了两大医疗中心。一个呢，就是为了方便周边居民，那国家卫健委临床重点专科的这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在这儿建立了妇儿中心，也就是说立足通州院区在产科、妇科、生殖医学、产前诊断、儿科，把它们综合起来，在这方面呢，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帮助。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医疗中心，就是肿瘤医疗中心，它会把多学科的优势来携手打造一个贯穿这个通州院区的整个的这种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心，会为综合诊断成为这样的一个研究基地。主持人。 那未来通州院区跟这个老院区如何来错位发展呢？ 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的院长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这个通州院区和西直门院区呢是同质化发展，两边的学科建设包括专家出诊啊，都是同步协调考虑的。那因为西直门院区的空间有限，所以今后通州院区呢将突出创伤急救妇产、肿瘤，还有研究性病房，还有这个全科医学这几个学科为特色。那西直门院区的这个定位还是综合医院。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将继续推进宛平城解危和整体保护提升工程，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2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持续做好城市更新，挖掘老城历史文脉。记者从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石景山区首批建成玉泉西里 沁山水、古城南路、七星东街、刘娘府五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明年将再选择五个新的点位进行试点建设，提高示范覆盖率，同时将孵化落地更多新品牌、新模式、新业态，如进一步推广一公里嘉禾社区服务中心便民小站模式，支持物美集团在辖区内所有综合超市引入快检等便民服务业态，支持品牌企业发展社区便利店，鼓励夫妻店转型加盟等，全面提升石景山区便民生活服务水平，真正让百姓日常生活更加的便利。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经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78年12月18号至22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的、准确的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的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大会向100名获改革先锋称号的同志和10名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国际友人颁授奖章。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来关注天气，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你好，赵工。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今天早晨呢，南江观象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8.7度，出现在早晨的7:37，再次刷新了今年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那么今天白天呢，因为光照条件不错，并且呢空中是逐渐开始回暖，所以上午开始气温上升速度就比较快。11点呢，观象台的气温上升到1.1度，预计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是可以上升到5度左右。那相比昨天白天-0.6度的最高气温是有明显的回升。另外呢，今天白天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上午开始呢，自西向东北风是逐渐增大的。11点前后呢，海淀、石景山、昌平以及朝阳的部分地区的阵风已经在6级左右。预计到今天17点前后呢，短时阵风都比较大，平原地区呢可以到6到7级，山区阵风可以到7到8级。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呢，仍然是要注意防风和保暖。预计18点前后呢，这个风力就逐步的减小了。今天入夜之后呢，风力就减少到1到2级，天气晴朗，这样的天气条件呢是有利于气温的辐射下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依然可以降低到-7度左右。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明天呢，仍然是在空中西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还是以晴为主，风力在2、3级，光照的增温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大气呢也是继续缓慢的回暖，所以明天白天的一个最高气温要比今天还高一点，预计在7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5度上下，整体而言明天也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天气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